我国代表团6月28号在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讨论会上表明了原则立场。代表团指出，目前在朝鲜半岛上有日趋严重的战争局面造成和战争乌云笼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推行时代错误的敌视朝鲜政策和进行战争挑衅阴谋活动。我国增强核武力是行使正正当当的主权的，为的是粉碎美国前所未有的核战争威胁和制裁施压活动，维护朝鲜半岛和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实现真正的国际正义。美国为了永远垄断世界上最完善的武器系统，就致力于实现核武器现代化等增强武力，却不让他国进行用核或者弹道一词命名的任何试验和发射，这确实是一个无耻傲慢、自以为是和双重基准的极点。代表团接着强调，为了消除美国越来越冒险的核威胁根源，维护朝鲜半岛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我国将千方百计地巩固以核遏制力为中枢的自卫国防力量。